他敦促美国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停止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军事、准军事勾连，停止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华南，同时骤雨正系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周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骤雨。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2度、东经116.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6至7级，西部稍后转吹旋风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1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55点，跌363点，总成交金额897.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84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28点，跌1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6蚊，升2毫；阿里巴巴114.5，跌3.6；盈富基金22.48，跌2.4；美团202.2，跌5.4；恒生中国企业78蚊，跌1.12；比亚迪股份317.4，跌14蚊；理想汽车147.3，跌11蚊；吉利汽车17.46，跌1.6。友邦保險86.05，升1.3；小米集團13.86，跌3.6。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6，英磅9.57，瑞士法郎8.202，澳元5.42，加元6.099，新西蘭元4.908，歐元8.247。每百日元對港元5.76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434。日经平均指数报26,755点，跌293点。港金报17,04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82美元，卖出1,821.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港岛区啦，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海底隧道方向，近住洛克道慢线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噶，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近住洛克道慢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 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慢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只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最主要挤塞咧都系去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啦。告士打道由华润大厦嗰段咧就开始慢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喺九龙啦，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百家士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海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继续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庆祝回归活动，咁以下都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喺港岛区，由而家至到星期五，即系7月1号啦，大约下昼两点钟，湾仔北多处嘅路段都有封路噶，包括系博览道、中环同埋湾仔绕道去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菲林明道、龙景街、龙合街、会议道、分域街、港湾道同埋分域码头街。另外铜锣湾大球场径都会封闭啦。咁会展站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已经停用啦。合共有23条以湾仔北作为总站嘅巴士路线，同埋大约30条途经湾仔北嘅巴士路线已经改道或者系缩短路程。咁而喺九龙区咧，佐敦嘅汇民道介乎香港西九龙站至到柯士甸港铁站一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啊，即系封咗一段嘅佐敦汇民道。咁而喺新界科学园嘅科技大道西部分路段咧都要封闭。就是科学园的科技大道西部分路段要封闭，港铁都有特别的安排的。港铁的会展站就会由6月30号即是听日开始起关闭，预计7月1号大约下午2点钟才会重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着陆街桥面旺角、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止渴饮杯清水或者清茶，解渴过含糖饮品之余仲健康一点。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柴湾、渔湾村、渔顺楼、沙田碧桃花园三期、翠柏阁、鸭脷洲海怡半岛、怡翠阁、天水围、骏宏轩一座、大围美城苑、日城阁、北角英皇道六至八号百利大厦、大围云蝶花园四座、沙田滨景花园一座、沙田瑞和苑、庆盛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男朋友咧就要去外国，上飞机之前咧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佢女朋友 ，B B， 我登机了。女朋友就回佢啦，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呢个女朋友都几识捞啊， 几好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你点看你点看你点看 Alex 李志刚 ，JB 洪奇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首先讲我以下呢一句说话，唔系性骚扰啊，真系唔系性骚扰嘅，只系讲笑嘅啫。今日室外气温咧，又系阿罗敏庄嘅上围啦， 系差唔多嘅。点解你会知噶？ 腰围啊，其实系摄氏34度， 哇！但系都干干地嘅，65% 湿度 咋，系啊。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2点钟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啦。近排真系咧。熱到係要帶紙巾、帶毛巾仔啊！ 熱到冚冚冚啊！直情係呢幾日咧出親街嘅時候咧，你直情係行出去啊，你已經咧係水人咁樣濕曬啦，係。 係啊，太濕啦！我琴日咧即係去咗拍一個公共嘅停車場啦，咁就係搞個標喎。咁你而家知道嗰啲標位咧 係 側身噶嘛？係 係。 咁其實咧佢係嗰啲叫輕觸式嘅標位嚟噶嘛？ 唔使咁大力嘅。 但係可能有啲人咧撳到壞咗啦，已經係咁啊撳嚟撳都撳唔到喎。咁啊天氣好熱好曬，我喺度搞咗好耐，跟住我就喺度諗，我究竟仲繼唔繼續入標好咧？咁但係身為一個真係好守規矩 嘅市民， 係啦，我一定要搞掂佢噶嘛。我搞咗好耐，跟住算啦，我已經去咗另外一個車位咯。 所以你個標位咪冇人拍咯。 跟住我就喺度諗，哇！如果好熱嘅時候喺啲即係 户 外嘅地方工作，真係好辛苦。 係啊，所以户外工作嘅朋友咧，真係喺呢一啲時間一定要。定时啊，唔该，去有啲有棚嘅地方咧，避避雨，避避 阴， 一唞一唞先， 饮多啲水，同埋 饮多啲水，饮多啲水真系咧好有帮助噶。 系啊，真系太热啦，即系你喺热嘅天气嘅时候咧，嗱，我哋即系现代人咧就会话，哇，不如着背心啊，短裤啊，或者唔着衫， 因为而家啲女仔兴可能系即系仲要系嗰啲好似，但系着住一个 bra 咁样嘅。 同埋有啲系咧着件 T 恤就当系裙咯。 系啦， 而家仲要兴嗰啲系真系得一半嘅，好似泳衣咁样。 泳衣咁样。 咁所以其实我哋就好似有好多方法啦，或者我哋唔想出街冷气底下过啦，系咪先搞掂啦？但跟住最近有啲朋友就问啦，哇，其实我哋现代人咧都有咁多方法可以叫做避暑啦。古代人佢啲衫唔系一件噶嘛，系十层 layer 噶嘛， 系啊，层层叠噶。 我就试过啦，我拍好多古装噶嘛。 咁跟住就问。究竟我哋点样生活嘅咧？咁夏天嘅时候， 嗱，我觉得有几个唔同嘅方向嘅，第一个方向即系几个唔同嘅即系解释嘅。咁首先咧，古代咧就唔好似我哋咁多高楼大厦啊嘛， 唔会遮住嘅。 系啦，咁佢哋啲屋就矮少少啦， 通风啲。 系啦，其实会系冇而家我哋系咁热嘅，肯定系。 吓，同埋二咧就系古代冇冷气机啊嘛，即系唔会有个热风口对住你间屋啊嘛。 系啦， 系啦， 同埋冇呢一个即系叫咩天气嘅。嗰、那個即係污染啊，變化，即係嗰、那個嗰樣嘢個係啦。咁跟住咧，好啦，我以前係著個古裝嘅，咁其實咧，老實講，多衫咧係會保護到多啲嘅喎。因為點解啲人而家咪成日都要著啲遮光嗰啲長袖嘅防曬咧？其實會好過著短袖嘅喎， 其實係嘅， 因為反咗啲太陽光就啊， 同埋冇咁即係可能係傷唔到你，辣唔到落你嗰啲皮膚嗰度喎。 係啊，係啊，我覺得防曬衣有時真係原來你冇著過你唔知嘅，即係黐線嘅咩？夏天著長袖傻嘅咩？ 但係原來係冇咁熱嘅喎， 其實唔熱嘅喎、 啊，我都知阿拉伯嗰啲人即係佢哋都係咁樣嬲住咧， 係啊， 長袖 咯，係啊，其實都幾舒服嘅喎，時係因為你辣唔到落嚟，你唔係熱辣辣啊嘛，即係有時你譬如咧，你著短袖，佢曬落嚟咧。辣肉啊！直情而家系， 同埋古代啲人点啊？佢唔使赶地铁啊嘛，即系心静自然， 又唔使追巴士， 又唔使追巴士，又唔使赶住去翻工打卡。 其实你周边嘅环境啊，你少啲开冷气，你少嗰啲咧汽车嘅废气咧，其实你都冇咁热噶。 同埋以前有多树咧， 哦、都系、 啊， 因为即系譬如早前咪即系呢个屯门啊元朗咪大停电嗰晚咧，屋企人话。其实咧停咗电之后咧，即全部人冇人开冷气啦，同一个环境咧，其实你唔觉得好热嘅啫，原来 凉咗噶， 即你其实都热嘅，但系你唔会觉得嗰种哇， 翳热 翳到咧，你简直系唔得好似暖炉咁样嘅周遭，因为可能大家都冇开冷气咧，其实大家开晒啲窗嘅时候咧。全部人通个风咯，其实凉咗噶。 嗱，就算系我以前拍古装咁啊，其实都系要着好多层噶嘛。咁当然咧，有一啲咧系呃人嘅层数嚟嘅，即系譬如咧，我哋咪见到一个即系 一个边嘅啫， 系啦，一条边，即系嗰个领啊，即系 见 到有个白色嘅领，咁以为里面系一件衫啦，其实系一个假嘅领嚟嘅。咁但系咧，起码都要着两至三件嘅长袖衫，而嗰啲布咧，可能有一啲咧系似窗帘布噶，窗帘布咪好厚嘅，又或者有啲麻质嘅布咧，咁样其实都厚。 厚嘅。咁但係點樣拍呢？究竟點樣去喺啲咁熱嘅地方？其實你又得嘅喎，因為咧可能你去到一啲外景，可能係去到元朗啊，一啲大平原， 哦，有風嘅， 直情係有草原啊，有樹蔭嘅地方咧，學你話齋啦，有風嘅，咁，你又唔會覺得好熱，同埋咧你會真係走去嗰啲樹蔭嗰度唞涼 嘅 喎， 真係有風嘅，即係乘到涼嘅， 又會 OK 嘅喎。你話太熱又唔係 嘅，相對我哋三個嚟講咧，我相信李志剛係最怕熱嗰個嚟㗎， 梗啦。 你平時即係咁熱嘅天氣，你有咩叫做避暑或者降温嘅方法出門口？ 唔出街咯。我如果出門口啊，我會即係揸架車去到屋企樓下咯。 其实现代人就会咯， 系咯系咯，费事唔使下停一场。 但其实而家好多嘅方法噶嘛，譬如你可能将件衫咧就用嗰啲凉嗰啲剂型咧，喷啦，咁你就着落去凉啲啊，或者喷嗰啲止汗剂啊之类嘅嘢， 好冻啊， 好冻噶， 好冻噶， 系啊。 但你嗰下你出街，你觉得好似舒服啲噶，又真系。 系，我就有用啊，因为我喺泰国买噶嘛，又系嗰啲喷嘢咧，喷完之后咧系好冻嘅，但系其实系真系降咗几度， 降到啲温嘅吓。不过我觉得古代咧，其实最大問題唔係話即係咁熱嘅天氣咧，即係著咁多衫啊！而你著咁多衫，點樣去廁所啊？ 係喎， 係咁擦嚟擦去擦嚟擦去，喂賴咗啦！ 係因為我係現代人啦，我試過拍古裝又係著呢啲衫啦，去廁所係好難嘅，去擦完都唔緊要啊！你要揦起成件， 成 件嘢下邊好多尾噶嘛，即係裙尾噶嘛，你要揦起個裙尾成件嘢去啊！ 仲有啊，嗱男仔都話企喺度啊，女仔坐喺度。嗰啲芒草咧系咁 样撩下撩下咁样啊嘛， 好鬼唔舒服噶嘛，系咪？ 好惊你讲完之后即刻谂嘅。Things haven't been quite the same. There's a haze on the horizon, babe. It's only been a couple of days and I miss you. Yeah, nothing really goes.Plan. You stub your toe or break your camera. I'll do everything I can to help you through. If you're feeling down,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ier, baby. Wish I was around,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ier, baby. Styles, Late Night Talking.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我两手互相牵，发千蚊 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今日礼拜三咧，好想有一种咧好浪漫嘅感觉，令我谂起咧呢一只即系旧友嘅广东歌啦，就系、是、许志安嘅呢一首《恋爱片段》啊。 系《恋爱片段》呢首歌咧，系一个外语歌， 外语歌改编 嘅。咁啊，填词方面咧就有向雪怀老师嘅。 嗯，咁啊，令我谂起咧自己细个好多好多嘅恋爱片段，有阵时候有啲咧即系觉得自己咧。即系低低地 B 嘅，即系傻傻 咁先可爱噶嘛，咁纯真噶嘛。 咁啊系嘅，咁啊而好多好多嘅恋爱片段咧，即系交织埋，有开心啦，有泪水啦，系会令你下次拍拖嘅时候咧，系会明白恋爱嘅真谛，就会。唔会犯以前做过个错咯， 你系唔会犯嘅系嘛？ 我尽量唔犯啦，但系人都系一个即系 净系犯错嘅动物， 重复犯错。我觉得恋爱呢方面咧系会最多时重复犯错嘅， 但你唔会上一课爱一课上一个咩？ 唔系啊，你想嘅，你想咁做啫。但你每一次都可能因为你会中意呢一类型嘅人咧，你永远都系中意翻佢嘅。就算你知道佢系衰咧，你都唔知点解咧。 中个手埋 去，千祈唔好，千祈唔好，我都爱你啦咁讲。 又真係喎，因為我有個 best friend 係女仔嚟嘅，咁佢咧唔知咪以前睇得鄭伊健嗰啲古惑仔多啦，佢就好中意啲即係紋身啊，即係好似黑社會嗰啲人咁樣啦，咁而佢。見到啲好似黑社會嗰啲人咧，佢會好覺得個 不自覺， 不自覺愛上佢。咁但係個樣似黑社會嗰啲人，其實好多都似黑社，都真係黑社會嚟噶嘛。咁於是就即係佢會搞到啲嘢好 disaster 啊，好多個煩嘢啊咁樣，佢就重複即係喺呢一個輪迷嗰度咯。 因為同埋好多時當局者迷啊嘛，所以身邊嘅朋友成日都話。你唔使再講啦，你根本你就中翻個頭埋去嘅係。 我唔會咁諗嘅，我成日都會諗咧，就係我究竟上世欠咗佢幾多咧？如果佢對我好嘅話，究竟我係咪上世埋咗佢咧？ 埋咗嘅屍係啊，即係個古仔就係話，即係咩嘛？有個人行過沙灘，有條屍體咁樣。 點解你埋咗佢？ 就埋咗佢。 佢第世就嚟報恩啦。 係啦，就係報恩。呢個寓言故事嚟嘅。 但呢一首歌《戀愛片段》咧，都屬於阿安仔啦、許志安啦嘅第一張嘅專輯裏面嗰啲頭炮嘅作品。 咦係喎，啊你又好嘢喎，即係揾資料真係揾得多，真係好。 係啊，第一張嘅粵語專輯嚟嘅呢一張都係。 好 hit 嘅嗰陣時呢一隻歌，掂到爆廠喎，俾你聽。同埋咧，即係男仔唱啊、女仔唱咧，都有一種咧好浪漫嘅感覺啊嚇。 咁喺呢個時候，我哋諗翻起我哋嘅戀愛片段啊， 一齊聽。哎呀，眯埋眼，眯埋眼。哇！ 揸车嗰啲点啊？ 好细个，揸车梗系唔好啦。嗱，呢个啷啷声，噔噔噔噔噔噔，呢个 唔系啷啷嚟嗰啲， 噔噔噔声嚟噶， 琴嚟噶， 系嘛？恋爱片段，许志安。 小说中爱的故事，歌曲中似的诗意，碰着我心伤处处，仿佛的眼光。注视那日你整天不语，我恨我怎不会在意？知道不知道？谁在你离开，天天枕着满腔泪？若你想分开，只需要说一句。若你觉开心。终生无后悔，为了这感情流泪。若你知恋爱中每一片段，吻在你淡般的脸，每日见面千遍万遍，可记得雨中再遇，可记得身躯温暖，可记得爱心永远。知道不知道？谁在你离开，天天枕着满腔泪？若你想分开，只需要说一句。若你觉开心，终生无后悔。为了这感情流泪，又记起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现在由张正报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视乎本地风力变化，天文台会在今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又说，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两三日大致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南海北部及华南沿岸风势逐渐增强，海有涌浪，相关的外围雨带亦会为该区带来狂风骤雨及雷暴。预测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及骤雨增多，星期五风势颇大及有狂风骤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香港庆回归及新政府就职典礼，警方加强湾仔会展附近一带保安。有行政會議成員今日下午將入住酒店進行閉環管理，有立法會議員表示自己明日才入住酒店，又指有嘉賓今日已經到酒店，相信與出席明日的活動有關。另外，澳門行政長官何一成應香港邀請，今日訪港三日，期間出席慶回歸活動及新政府就職典禮。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及新一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有学校获当局邀请派师生参与庆回归活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学校校长黄锦良说，学生反应热烈，报名人数超过所需，最后以抽签形式拣选代表，连同老师共有90人在明日及后日参与相关仪式。他表示，因应新冠疫情，师生本周一起已经到酒店隔离，老师会协助照顾学生，学生期间会上网课，亦都会将今次的活动经验视作国情教育。他又说，稍后会安排部分学生代表在周会分享感受。澳门过去一日新增70宗核酸阳性个案，今轮疫情累计484宗，在新增的个案中50宗在社区发现，20宗在管控中发现。应变协调中心表示，第三次全民核酸检测已经结束，采样超过65万人次，近60万人次已经有检测结果呈阴性，另外累计39个混管样本呈阳性。澳门当局表示，未於指定時間內進行核酸檢測的居民健康碼已經被轉為黃碼。根據相關的規定，黃碼居民可能被拒進入公共場所，不能夠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和不能離境，並且送至指定地點接受檢測。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及有狂风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四点钟。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06点，跌了411点，总成交金额99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7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00点，下跌18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腾讯控股364元跌过八，阿里巴巴114元跌4.1，盈富基金22.4跌3.2，美团200.6跌7元，恒生中国企业77.74跌1.38，比亚迪股份316.6跌14.8，理想汽车146.7跌11.7，吉利汽车17.42跌1.64，友邦保險85.65升9毫，

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嗌乜嘢啊？嗌声！我哋要努力正能量。你个负面征兆 B 行开啊！要努力啊嘛。 我谂住挨住张 sofa 啫。 你仲嗌？你咪想死啊？ 我想挨老公度饭碟咋？ 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de in Hong Kong 一定唔会嗌，会令到你嗨嗨嗨。 今日我会觉得有啲似当年。西门吹雪同埋 喺屋顶嗰度， 喺屋顶啊！紫禁之巅， 你系咪得翻一条头发？ 我唔系，四条。你嘛？我哋个题目系咩先？超 B 异地情缘， 异地情缘， 我已经预备好晒啦。 但系你好似想我出先，你个眼神， 我都冇所谓嘅。其实你话俾我听就得噶啦，我即刻做嘢。 咁啊，我出先啦。 好啊， 系啊，今日我要用你嘅偶像去打你。虽然我好多人都会觉得咧，今日诶俾罗敏庄赢啦，但系唔得，我要罗敏庄咧系实至名归咁赢，所以我会出尽全力去对你嘅。 好嘢，我中意呢啲对手啊，咁先就系尊重对手。 梗系啦，万里长城长又长， 我俩友谊比他长。I have a pen, I have a friend 。乜都有晒，乜都系你有晒，咁我冇啦。The sky is blue, my friend is you 。一二三四五六七，祝你年年考第一。 朋友一个唔算少，有你我便觉重要。哇，好辛苦啊！呢、這个对女，即系明白嗰啲古代人，除咗着古装衫辛苦之外咧，其实真系对女都辛苦啊！ 但系拣你个好嘢、 啊，计啦，异地情啊吓，刘美君同埋 Sub Tropical Boy 未到， 未到添。即系如果识到一个咁嘅男仔，佢嘅肤色应该系即系蜜糖色啊， 轻啲嘅系啦， 系 啦， 蜜糖色啊，系咪啊？ 永远都系着沙滩裤， 永远都系上身唔着嘅， 永远都好有精力嘅， 一齐去打鱼， 好正 ，Sub Tropical Boy。 椰林内小蜘蛛，雪感到没意义，无聊地望天边，望寻到意义。下雨天没心事，这热带反气旋，无法了解的天就如他心意。Subtropical boy, subtropical boy, subtropical boy, subtropical boy, yeah无聊地弄张纸，写半篇诗作词，无言地望天边，却没寻到意义。椰林内小蜘蛛，将往昔的日子。 喂，罗敏庄啊， 点啊，你自讲？ 但系识着呢一个阿热带少年咧，好多时都会俾雨淋嘅，因为好多系啦， 带雨淋，系啦，不你不如同阮少祥做节目啦。 唔系啊，会有热带气旋啊，好多时会打风噶嘛。 好似话而家热带气旋嚟紧咯， 好似话今晚会打， 系、哦， 小心啊，大家吓，即系有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 大遮啊要， 大遮着雨褛，十十高未到， 未啊，好长噶呢度， 系咪啊？喂，呢只歌你知唔知啊？其实当年咧系阿刘美君第一只唱片嘅主打歌啊！ 我梗系知啦，佢头仔裤未拉到拉链噶嘛，未拉晒噶嘛。 作曲编曲纪宏仁。 无聊地弄张纸，写半篇诗作词，无言地望天边，却没寻到意义。椰林内小蜘蛛，将往昔的日子。 果同呢个亚热带少年拍拖嘅话咧，就可能佢哋会喺嗰个森林入边结婚啦。吓、啊，会就饮嗰啲椰， 系啦，汁椰子， 椰子水， 系啊， 然后个壳嚟做上身嘅 bra。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咦，你都系咁谂啊？我都系咁谂。 仲要系去过到个树林嗰度咧，哦，我喺度嗌咯吓。 嗰、那个系泰山嚟嘅。 啊，泰山都得。 咁我买针。 你撒麻针啦、 啊。好，你就识亚热带少年啦。我就想识一个都系好浪漫嘅地方嚟嘅。嗰啲地方咧，啲人中意弹吉他啦，嚟啦。睇唔睇到啊？有嗰个手夹夹嗰啲，夹夹嗰啲啊，系啦。 仲有斗牛啦。 系啦，以前咧，我记得李志哥问我：你知唔知道马德里啊？我话俾你听系印度，德里先系印度。 系啦，马德里系咩啊？ 好浪漫嘅情人。 西班牙。 系啊，咁食西班牙情人，咁就又食火腿噶咯。 系咪啊？喂，仲有梁朝伟啊？ 系啊。 但我的舞摆在冲击你。舞动舞动舞动，红褐色的一股空气。来吧，现在来吧，来吧，现在来吧，来吧，现在来吧，快生气。正在你起风癫的机，那份美太放肆的武器。你越怒，我越自豪，激发着心底爱慕。 认真就唱得 好珍惜呢啲歌嘅，因为咧你而家叫阿梁朝伟唱，佢唔会唱， 佢唔肯唱噶啦，系啊，亦都祝佢啦，即系即系保祝佢啦， 生日快乐， 岁生日快乐啦， 开开心心啊，真系， 嗯，我就觉得嗰张相咧，佢唔系喺香港嘅，后面睇到椰树 好靓喎， 可能喺马德里啊， 可能系， 系咪啊， 真系啊， 拣得几好，马德里的情人，但系知唔知点解嗰阵时啊，梁朝伟要制造马德里的情人呢一个歌， 因为佢穿咗鼻环， 同埋着裙。 嗯、你估佢系咪真系穿嘅咧？假嘅夹 噶，阿李慧敏话好容易夹嘅咋，夹到好似真咁样噶。 你都可以系嘛？ 我可以啊，我其实夹咗几个噶啦。 系咩？ 你见唔到啫嘛？ 夹咗其他位。 到我啦， 異地異國情緣係嘛？即係要唔同係咪異地戀啊？ 異地情緣都係 異地情緣咁樣，即係唔同嘅地方咁樣啦。 兩個地方啦，起碼 嚇、啊。今日我揀呢一個地方，呢兩個地方同我哋好有關。一個 九龍同埋香港， 中國 哦， 中國。另外一個英國， 咦？英文歌喎、啊。 好嘢喎、啊！你咁叻，知道我係一定係英文歌嘅。 我記得你講過，你話想播呢一隻嘛 ，David Bowie 啊嘛，係嘛？ 冇錯 ，David Bowie 啊，好精彩啊！同埋個 music video 見到個 China Girl 咧，都係 好 China 噶， 好細眼嗰啲嚟噶， 好似即係公仔畫嗰啲咩花木蘭咁樣。 花木蘭咪有，係啊 ，China Girl。Little China girl, I hear her heart beating loud as thunder. So many stars crashing. I can't mess without my little China girl. Wake up and.When I look at my China girl, if I could pretend nothing really meant too much, when I look at my China girl.我都是 David Bowie 的 fans， 所以他无论唱 China Girl、 Japanese Girl 什么 Girl 都好，我都会这么喜欢的。 正，我今天看了一个即特辑，讲一个即以前曾经拍过 David Bowie 一个场面风套的一个摄影师，他说即他有一些位置，譬如眼一毛啊、化妆的位置是后期加上去的。 哦，是吗？是吗？是吗？ 我都以为是本身的一个化妆来的，原来他是很细致地以前是没有那些电脑去做图的嘛。 那逐格画的了。 逐格画，我画得很漂亮。 所以成功是有原因的，我选择 China Girl， 哇，我觉得好有赢面啊！ 我都覺得係。咁我要揾翻一隻好勁嘅歌嚟先得。 咦？你啱話佢個風套嗰啲 唔係啊，好靚， 好靚喎。 佢個即係風套啦，又貼題啦，只歌又貼題啦。Love in L.A. 嘅碟裡面嘅南北一家親啊。 喂 喂， 嗌你啊， 識女仔啊， 小姐，唔知道可唔可以同你講句説話咧？ 佢唔應佢嘅。佢唔系讲广东话噶， 打扮得好靓喎。 I know， 小姐，你听唔听得明我讲乜嘢啊？ 嗱，都话噶啦。 Sorry，Hello，You speak English？ 唔系啊。 喂，小姐。吃饭读一晚，为着红眼就去普通话。 有粗口在內，夾雜粗口。嗨嗨，我 愛你，愛阿七仔路， 好得力嘅呢一段， 講普通話。 頭先個普通話好似係林憶蓮把聲咁喎， 係喎啲似嗬，同埋個 beat 好正嗱。雖然呢隻歌咧，即係中唔中意係見仁見智啦，但個編曲真係好犀利， 識啲啊， 識啲正啊。英語跟廣東話，亦或講普通話，明白大家。 居民健康码已经被转为黄码， 根据相关规定，皇马居民可能被拒进入公共场所，不能够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不能够离境，并且送至指定地点接受检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下午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间中吹，离岸是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周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22点，跌397点，总成交金额109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04点，跌1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6蚊，升2毫；阿里巴巴114.7，跌3.4；美团201蚊，跌6.6；盈富基金22.44，跌2.8；恒生中国企业77.9，跌1.24；比亚迪股份316.6，跌14.8；理想汽车146蚊，跌12.3；吉利汽车17.44，跌1.62；港交所382.4，跌14.2。友邦保险85.45系升7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9.567，瑞士法郎8.202，欧元5.41，加元6.096，新西兰元4.901，欧元8.238。每百日元对港元5.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9。日经平均指数报26804点，跌244点。港金报17050蚊，系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32美元，卖出1821.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将军澳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对开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但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的。现在将军澳隧道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近翠屏南村，就是较早前在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将军澳方向，近住欣怡花园曾经有意外，虽然清一场，现在龙尾都去到近翠屏南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庄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今朝又提提大家一啲为咗配合庆祝回归活动嘅特别交通安排。咁喺港岛，直至到星期五嘅下昼两点，湾仔北咧多处嘅路段都系会封闭噶。咁包括系博览道、中环及湾仔绕道去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菲林明道、龙景街、龙合街、会议道、分域街、港湾道同埋分域码头街。咁另外咧，铜锣湾大球场径亦都系封闭，会展站公共运输交汇处已经系停用噶。合共23条以湾仔北作为总站嘅巴士路线，以及大约30条途经湾仔北的巴士路线，已经是改道或者缩短行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以及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碧桃花园二期嘉丽阁、沙田穗禾苑泳茂阁、 柴湾杏花新城地下 G37 号铺太兴，荃湾洋屋道73号地下麻辣年华，马鞍山恒安市场28号铺金龙泉，屯门大兴商场地下 L105 号铺江仔记，北角港运城2号202号铺联盛宴，薄扶林西宝城二楼243号铺海港酒家，同跑马地黄泥涌道1A 怡丰大厦地下下层1-4号铺牛奶冰室，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悠长假期，陈海琪。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黄昏6-8， 悠长假期， 有些人的音乐，有些音乐的故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二台话你知， 根据卫生署的健康饮食金字塔，6至17岁的小朋友和青少年每日应该摄取2份奶类或者它的代替品。其实一份即是等于几多呢？ 一份奶类就相等于一杯大约240毫升的牛奶，一盒大约150克的乳酪，或者2片芝士。 如果不喜欢牛奶的话，可不可以用加钙豆浆代替啊？ 可以啊，但是要揀低糖或者无糖加钙豆浆。亦都会有人选择食芝士来吸收多些钙，但是加工芝士中的食物添加剂和调味料可能含较多钠，钠含量一般亦较天然芝士高，想食得健康就揀返天然的低脂芝士啦。 成年人每日应该食1至2份奶类食品，如果我揀啲水果味低脂乳酪和低脂朱古力奶，仲会用埋脱脂炼奶茶面包，又好唔好呢？ 虽然你揀咗低脂或者脱脂嘅奶制品，但係水果味同朱古力味嘅奶制品好多都係高糖陷阱。炼奶的糖分更可以高达50%至60%，一般原味鲜奶和原味乳酪糖分相对较低。最紧要都是先看包装上的营养标签，最好揀翻啲低脂和低糖的奶制品啊！ 食安仔，食安妹妹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二台话你知。 有 Alex 李志刚、 超 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美电香港。 今日睇个票数系无谓追、无谓急啊，简直系。 嗱，咁你又唔得啦。咁啊，比赛咧系要有嗰个咩精神啊？ 体育。 开心的精神， 唔系体育唔要啦，唔要体育啊！ 唔系，如果你答第二样，我就话体育噶啦。 体育系会系咩啊？系会系世界嘅， 系啊，体育世界，但系会执笠噶，系因为已经冇咗啦嘛呢个节目。唔系，不过喺都新闻台嘅做翻嘅。 O、okay. K， 所以我讲咩啊？其实即系我想讲咩嘅咁啊？ 讲无谓嘢。 总之，其实你罗敏庄赢与输都唔紧要噶啦， 梗唔紧要啦。 因为你而家赢紧啊嘛，系咪？ 系啊， 佢赢好多添，仲要 有冇赞我啲 comments 啊？ 冇啊。 有人喜欢 David Bowie 那首歌 啊，就是 China Girl 真的啊几 OK 啊。不过很多人都说呢很怀念啊大咪姐，大咪姐未走。 我在度假、 啊。今日之后仲有礼拜五都会出现嘅咁样，咁之后佢先会去呢一个 Thailand 嘅啫。咁其实佢去泰国去都比较得意嘅。除咗为咗女之外呢，就係、是、帮我哋去芭提雅人妖歌舞团嗰度呢，就是、因为佢近排要面试要报名啊。 唔係我帮你稳定工啊。 係啦，帮我哋稳定工咁 样。 Tiffany 啊。嗯，係啊，係啊。啊冇啦，你冇 你即係謝文燕啊！ 你唯一一次可以講到嘢嘅位置，你都唔諗嘢講， 唔親咁而家全部嗰啲咧， 唔親識， 難捨難離嗰啲短信咧，咪咪你真係走啊！你唔係嘛？即係嗰啲嚟，全部都係。 哦，唔好理，我哋繼續比賽。 好， 開心啲。 头先你用咗的呢为阿陈百强作嘅《南北一家亲》，里面有林忆莲把声。 系， 我以下落嚟，我用翻呢一个 line up 去打你。 林忆莲，夜长情深我热闹，唔记得咗个。 佢都系异地，系一个喺人间，一个喺阴间。 哎呦， 啊真系啊，阴阳错， 再生恋。 哇，呢、這个真 夜长情深好热闹。 阿王新呀，你唔知 翻译翻译。 Come on, come on！ 佢话庆祝回归二十五周年，我哋应该要好开心咁解，系啦。 的呢啊，好嘢啊！ 有你啊！ 像见过的肩膊上，像吻过的颈背上，在这赤裸的晚上，在这狂想，外表你或已改变，但总觉在这。 你的感觉也跟我一样。 点解你咁嘅声嘅？Oh yeah！ 我系迪丽嘅细佬啊，迪光。个名好似好难听。 我冇讲嗰啲，你的感觉也跟我一样。 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我来演奏他 生的事。拣好啊，李志刚。 佢得得声咧，系佢哋咧喺个镬嗰度咧揾个嘢，乜噔噔噔噔噔咁整嘅。 你讲真噶？ 我估咯，中国乐器啊嘛。 系喎，但二胡二胡啊， 二胡啊二胡 ，two 胡啊 ，double 啊 ，double，sorry， 再生恋劲啊， 真系正啊呢只。但异地讲到系阴阳咁样相隔，又好奇怪喎。 其实若果你自己讲就唔会奇怪，你话我话奇怪啊，真系。你系想 你讲乜都得，你讲乜都得。 唔系唔系，即系我想用一啲即系唔同嘅角度咧去展现呢一个异地恋。 咁都几好嘅，咁啊，咁你拣呢个迪丽啊，我延续翻啦，继续拣迪丽啊。 吓，迪丽作品选 系啊，有一只歌咧，我谂你未听过嘅，我第一次听嘅时候，我觉得好有趣，因为佢又唱中文啦，即系普通。话咧又唱英文， 咁叻嘅阿超俾你听过噶啦？ 未啊！ 但你好似乜都知咁样嘅， 我揾唔到呢首歌，其实今日揾咗好耐啊。 因为佢写系英文嚟嘅，叫 Wow Wow Lily Wow Wow Lily， 其实即系我我你你 哦，我我你你 Wow Wow Lily， 我真系未听过， 你未听过嘅，但系你要听，好得意嘅，因为是新加坡人啊嘛。 我 means I， you we say 你、 yeah. 你。 Mimi wonderful, oh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I love you. No matter what I do, dear, I always think of you, dear, but never know if you think of me.Come to you, I won't be late. But next time you need me, I say I have another date. Oh, nee, nee, nee, nee, nee, nee, nee, nee, wonderful. Oh,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I love you. Next time I'll be clever and let you wait forever.Come to you, I won't be late. But next time you need me, I say I have another day. 簡單好啊，羅敏莊。 我你你你你啊！ 好似啲舞台劇咁樣咧。 我 蘇絲王的世界啊！好似系嗰啲袁子慧啊、莫文蔚会做嗰啲音乐舞台剧咁样，系啊，即系啲中文、英文，哇，好好啊！ 好听我呢只， 我唯有拣一个人，佢系香港、马来西亚，就算北美、南美都咁受欢迎嘅播音界、电影界系独当一面嘅朋友， 咁犀利， 邓基辰 跳舞噶咯，要 墨西哥女郎， 有嘛？ 有嘛？ 好好月光。我一个人 打风啊， 墨西哥一间古老大屋度，忽然间听到， 准备一起唱啊！ 一个墨西哥女仔唱， 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 你唔可以摆嗰只手指出嚟噶， 嗱嗱， 手指公， 嗱嗱嗱嗱嗱， 少咗好多音噶喎佢， 嗱嗱嗱嗱嗱嗱嗱嗱。 The Fabulous Echoes. You better come home, Speedy Gonzales. Oh, wherever you roam, stop all of your drinking. Oh, where the fools in them flow. Come home to your adobe and slap the mud on the wall. make your back straighter. Follow the road choosing the hall. Speedy Gonzales, why don't you come home? Speedy Gonzales, why don't you leave me all alone? 喂，唔得啊！我要去街市帮我妈妈买辣椒同埋嗰啲胡椒粉啊！嗱。 Don't bring your business back here. Speedy Gonzales, why don't you come home? Speedy Gonzales, why don't you leave me all alone? 咪住， 我唔嚟得迟啊！我要去酒吧饮酒， 有 嘢送噶。 兰桂坊，嗱好多啲都酒吧都 close 到啦，而家 大排档都可以饮酒啊。 咁系啊。小飲怡情啊，大飲亂性啊，嚇！我嘅選擇，鄧寄塵墨西哥女郎， 正喎， 到你啦 喂，點解我哋揀今日呢個題目呢？係因為事前我上個禮拜同阿李志剛去睇咗一個 show 啦，就 French May 啦， 係啦。咁跟住咧睇完之後啦，李志剛話要揸住本長刊話俾人聽佢識法文啦。咁但係我哋真係見到一個識法文嘅人士啊！ 佢好雍容華貴， 真係好靚， 亦都係我哋咧香港電影界嘅一個咧，即係舉足輕重嘅朋友。佢嗱羅阿羅敏莊而家因為梳短髮嘅，咪好靚嘅，但係其實咧，阿羅敏莊未出世之前，呢一位女士已經係梳短髮。 我就係覺得佢好有型，所以我一定要跟佢梳短髮。施南生小姐， 哇，勁啊！ 點解要講呢一個朋友咧？咁一嚟佢識法文咧，二嚟咧嗰日咧走嘅時候咧，咁啊李志剛見到佢啦。佢同李志高打招呼啊！ 哦，因為我自己本身亦都係有禮貌先，我先佢，哎，你真係，因為佢始終都係前輩嘛。 我覺得你真係威啊，真係。 係咪啊？我都中意自己啊。 係啊，咁點解又會講呢位朋友呢？因為以下來呢隻歌咧，法文詞係佢寫嘅。 同埋，我想知道其實阿羅文莊阿施南生係即係法文係好叻噶。 係啊，我聽聞咧，佢話即係我以前咧有啲朋友喺佢嘅電影公司度做啦，佢哋兩公婆咧係用法文溝通嘅。 哦，哇，好型啊！ 咁其他人咪聽唔到佢講咩咯？ 可以講啲衰嘢咯。系啊，呢一首歌咧个法文词就系施南生小姐写。 系啊，我睇落去系见到系佢个名系佢写嘅林子祥嘅呢首歌《巴黎街头》。 Mais oui, je suis content. Bien sûr, c'est le printemps. Mes chers amis, merci beaucoup. Et je vous dis bonjour. Une fleur comme gâteau. 我唱在长街中。出新年，趁春意浓，莫理明日有谁与共。我唱在阳光下，我唱在微风中，一首首记忆里的旧歌，迷人像这。Bien sûr, c'est le printemps. 国嘅情怀啊， 好浪漫啊！罗敏章， 点啊？李志刚， 你睇下我个口同埋我的心都有一个字啊， 服。 心服口服啊！真系你揀得好好啊！点解你会咁叻嘅？突然间， 因为我记得你有呢一只歌啊嘛， 好嘢！ 跟住系林子祥先生作曲噶《 巴黎街头》，犀利啊！即系呢一个 round up 咧，净系一个完美嘅句号。 好听呢首，即刻想饮杯咖啡添。 你赢啊！今次我觉得，我估应该。 多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香港庆回归同新政府就职典礼。据了解，部分即将离任的特区政府官员、行政会议成员和部分政党主席今日入住酒店进行闭环管理，准备在明天下午和明晚出席见面会和晚宴。而部分的后任官员、立法会议员就会明天才入住酒店，出席七一当日上午的升旗仪式和新政府就职典礼。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他被安排明早入住万丽海景酒店，后日参与活动。他又说，相信很快香港可以和内地通关，因为昨日内地公布放宽检疫日数安排，对于特区政府而言是强心针，如果长期不通关，对香港将会造成影响。对于有社运人士被约谈，有报名采访七一庆典的记者被要求撤换，会不会影响本港的新闻等的方面的自由？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说，香港的自由不会受影响。他指出，部分政治团体喜欢叫口号和警方对视，而在香港回归25周年的日子，大家都希望安静和开心地度过。范徐丽泰又说，如果当局只是要求另派其他记者，而并非不容许记者采访，看不到会影响新闻自由。他批评一些西方传媒和不友善势力抹黑香港，认为爱香港的人不应该给予他们机会，应该同心协力团结香港，不要因小事而无限放大。天文台表示，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视乎本地风力变化，天文台会在今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又说，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两三日大致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风势逐渐增强，海有涌浪，相关的外围雨带亦都会为该区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听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和骤雨增多，星期五风势颇大和有狂风骤雨。台湾新增42,112宗新冠本土确诊个案，多85人死亡，境外输入个案增加92宗。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和有狂风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60点，跌459点，总成交金额1,17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2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53点，跌2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4.2跌1.6，阿里巴巴114.1跌4蚊，美团200.2跌7.4，盈富基金22.36跌3.6，恒生中国企业77.58跌1.56，比亚迪股份311.4跌20蚊，理想汽车146.8跌11.5，吉利汽车17.42跌1.64，港交所382.6跌14蚊，友邦保险85.4系升6.5。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35.91，瑞士法郎0.956，加元1.288，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49，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6804点，跌244点。港金报17050蚊，跌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7.39美元，卖出1817，啱啱转咗系1819.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另外现在告示打到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的交通都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东区走廊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则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大潭道介乎大潭水塘至到白笔山道来回方向的交通现在都是繁忙。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屯門的龙富路去龙门路方向交通比较挤塞，而车龙排到近龙门居。之后提提大家配合庆祝回归活动的特别交通安排，在九龙区佐敦的汇文道介乎西九龙站至到柯士甸港铁站之间的全线现在都是封闭的。而在新界科学园的科技大道西部分道路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讲述现破恶，从一名单兵素质突出，却与集体格格不入的兵王，在严酷环境和艰巨任务的捶打之下，逐渐融入群体，最终成长为优秀武警特战队员的热血军旅故事。 国剧830《特战荣耀》，6月3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在这 机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en 洪在星。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转型。 作为年轻人，更加应该要相信自己，同埋勇于去做自己想成为嘅人。所以俾个启发我嘅就系，我觉得应该要对自己有信心，或者更加大胆去尝试你想做嘅嘢啦。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1。 大家知唔知股市食鸦片嘅人最怕边阵锤啊？ 系林则徐啊！ 听你啲烂嘅。不如听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好过啦。 逢星期三都会有入围的中小学生演绎他们创作的广播剧，今个星期就有张佩松纪念中学。 故事叫做《林则徐校园奇遇记》，讲述林大人由清朝穿越来到现代学校的歧视啊。 共享工作空间的出现，令不少企业选择了新的经营模式。 疫情是令到有一个 decentralization 出现了，在很多住宅区有 workspace 的需求。 有公司亦看准潮流，利用科技为企业转型。 数码化会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公司是觉得可能未必需要，去到现在已经是绝对需要了。 企划未来，亦知蜕变。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 防騙攻略。 咦，美国电话、喂 喂，我啊， 边个啊？ 我啊，咁都唔认得？ 哎，明仔啊？ 系啊。 你转咗电话咩？都唔系之前个电话嚟嘅。 哦，旧嗰个我唔用噶啦，以后用呢个号码揾我啦。 哦，哎，好啦好啦，你老豆咧啱啱买咗机票，我哋下个月可以过嚟睇你个毕业礼啊。 哦，好啊好啊，阿嫲嫲我都好挂住你啊。唔讲住啦，我迟啲再打个俾你啊。嫲嫲，明仔好等钱使噶。喂，嫲嫲，明仔啊，你要救我啊！ 吓，救你？咩事啊？你唔好吓我啊！咩事啊？ 我头先咧揸车撞到人，个伤者话要我俾钱佢，佢话要$50,000。 $50,000咁多？ 哎呀，嫲嫲，你一定要救我啊！如果我坐监，我毕唔到业噶。 哎呀，好啦好啦，我阵间咧过数去你户口嗰度啦。 啊，唔好啊唔好啊，不如你直接过啲钱去嗰个人户口啊。 点解唔直接过钱去你个户口啫？ 哎呀，唔系咧，我而家攞唔到钱啊。哎呀，唔好咁啰嗦啦，你快啲抄低去过数啦。 唉，不过得一粒酸，佢有事唔通唔够咩？ 多谢嫲嫲。咁样打个电话就有钱收，唉，啲人真係容易呃啊。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喺度提一提大家，当大家收到来历不明嘅电话，记得要提高警觉，千祈唔好透露你嘅个人资料。如果有人透过电话自称系你嘅亲友，话佢自己转咗新嘅电话号码，声称呢遇到紧急情况要问你借钱嘅话，这个很大机会是诈骗来的。万一大家收到这一类型的电话，记得保持冷静，千万不要立即答应对方的要求，可以找回相关的亲友去核实，只要保持精明，大家就不会成为下一宗骗案的受害人。 打来跟我认亲认戚，睬你都傻，如有任何怀疑，即致电防骗二二线18222。 有怀疑即打18222。 李志刚啊，其实佢份人冇乜嘢嘅，几好噶。如果你讲错少少嘢咧，佢会笑你，其实都 OK 嘅，佢系想教你啫嘛。你或者劝佢用嗰啲嘢咧，佢廿年后先用咧，就话系新嘢。其实佢个人系 OK 噶。 我喺度噶，你可以对住我讲噶。 我咪就系对住你讲咯，系朋友先敢讲噶，所以每个礼拜我都翻嚟同你做节目咯。所以 I love you 咯。 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3，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文庄、阿土， 你健康康。 喂，有一单重要嘅嘢咧，都系一啲慈善嘢啦，或者一啲即系吓，可以话系造福人群嘅事件咧，同大家一齐咧想分享一下噶。咁呢一个活动咧就叫做咧输出爱心10元2卖，系一个咩嘅事件嚟嘅咧？其实好简单，就系、是、结合呢一个环保同埋慈善元素嘅慈善二手书义卖活动噶。咁可以由市民咧就系、是、捐出曾经阅读过嘅书籍咧，交俾大会咧进行呢一个爱心义卖嘅。 系啊，咁啊可以延续到呢一个咧二手书籍嘅生命啦，亦都系启发到可以咧多啲小朋友咧。可以中意阅读，咁嘅同时亦都可以做善事、哦。 我今朝有听宋梅姐讲， 系啊系啦，冇错，同一单嘢嚟嘅，系啦 系啊，就话喺太古坊嗰度咧，就会将会咧超过300,000本书咧，就系、是、一啲二手书啦，就卖出去嘅，即系义卖出去嘅，咁就$10嘅啫。 嗯，系啊， 有好多唔同种类嘅。 系啦，咁啊，大人细路都啱啦。其实最紧要咧就系收益方面咧，就系分别会捐俾咧义务工作发展局啦，同埋香港小童群益会嘅。咁啊，即系话咧，大家可以睇嗰啲。书咧有人接手唔使压订嘛，咁同埋咧又可以即系吓，即系筹到善款啦，同时亦都可以咧将一啲有用嘅书籍咧薪火相传俾下一代啊。 系啊，因为今次嘅活动咧就直至去到咧7月3日啊，即系嚟紧星期日啦。咁啊时间咧就系中午嘅12:00至到晚上嘅8:00。咁啊亦都咧提下大家，其实啲义工咧好好，一早咧已经将嗰啲书本咧做紧已经清洁啦、消毒啦，同埋书籍已经分类晒啦，

位，但学费都真的太贵。 哇！假音人对高音人啊，两个净系超高音啊！古巨基再加埋女爵安 Eden 嘅呢一首《漂流教室》。 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哎呀，伯父啊，今晚呢，你想食乜嘢呢？见你啊，难得嚟我屋企食饭，嗱，等我煮啲好嘢过你食啦。 哎呀，是但啦，大咪姐啊，其实呢，我最近呢。节食紧啊！ 我哋节堕紧， 我食少少就得噶啦。 我节食， 节食啊！你唔使煮咁多样咯、 啊。无啦啦，无端端做乜鬼要节食啊？伯父， 哎呀，你望下我啊，大家啫。我觉得咧，自己最近肥咗好多，哎呀，啲衫裤鞋袜都窄晒啊！ 唔系，你眉尖额窄啫，衫裤鞋袜我见唔到有几窄、 啊。哎呀，咁如果唔节食啊，唔通呢度肥落去咩？ 哎呀，伯父啊，你又唔使咁傻嘅，你减极都系咁嘅死样噶、啊。 我以为你帮佢添，大啲啫。 节食咧，绝对唔系一件咧有效嘅减重方法嚟噶。嗱、你知唔知啊？热量摄取不足。会令到啊代谢率下降噶、反而咧减慢咗你减重嘅速度噶噃。 哎呦， 大咪姐真系讲得非常之啱啊！你啊人又靓又多知识又叻，嗱唔系唔食嘢，系要食得健康，即系健康。例如拣啲热量较低啦，同埋营养丰富嘅水果作为小食，避开啲薯片。哎呀，避开，仲有饼干啊、朱古力呢啲唔健康嘅零食啊，都要。避开，再配合咧就系均衡嘅运动，就可以达到理想嘅减重效果噶啦。 冇错啦，嗱，伯父，私人醒多你一招啦。 系咩嘢？ 就系要慢食。 我平时都慢慢食噶。 唔系啊，即系咧每一啖嘅食物咧要咀嚼三十下先吞，咁、样咧就可以令到嗰个饱肚感嘅信号咧适时传送去到你个大脑啦，咁啊避免你食得太多噶。 吓，要咀嚼三十下先吞啊！ 系啊， 哎呀，话时话啦，大家姐同埋大咪姐，点先为之肥胖啊？有冇啲咩科学嘅方法计到嘅呢？可 有顶啦，梗系有啦。嗱，体重指数咧，即系 BMI， 就系用嚟咧量到一个人咧系咪过重或者系咧肥胖嘅。嗱，伯父，记住啦，以下就系呢一个计算方法，将以公斤为单位嘅体重。除以米为单位的身高的平方，即是呢 kilogram 除 meter square， 如果得出来的指数呢是介乎23至25，即是我的年纪呢23至25之间呢，其实就代表超重的了噃。如果高过25的话呢，就属于肥胖的了。 哦，公斤除身高的平方。哦，我又冇23喎，哎呀，我真係属于正常啦，哎呀，好彩咋，竟然冇事呀、啊。 竟然冇事，你以为你有事㗎、 我就会觉得有事呀嘛，咁我呢就唔使节食啦，唔使端灯呀，唔使专登去做运动呀、 端灯都得嘅， 做得咁辛苦㗎、哎呀，大咪姐你就好啦、虽然咁瘦削，你就唔会有呢个体重管理嘅烦恼囉。 咁你又错啦喎。就算啊，体型嘅瘦削嘅咧，都要控制体重嘅、哦，因为瘦并唔代表一定健康噶。嗱、如果咧一味去追求瘦嘅话咧，好容易咧会出现免疫力下降啦、骨质疏松等等嘅问题噶。嗱、所以咧我平时啊都好注重自己嘅饮食均衡啦，同埋多啲做运动噶，将个体重咧维持喺一个健康嘅水平，咁就系最。 best 啦，系咪 ？perfect 添啦，大咪姐真系叻啊你！ 我够知啊，做运动有益健康啦。但系你听下，而家成卅几度啊，大热天时跑两步啊，湿晒啦，满头大汗，用乜嘢中暑噶？ 嗱，白虎唔一定要做剧烈嘅运动啊，先至对呢个表美一文嘅，讲多次，白虎唔一定要做剧烈嘅运动先至会对身体有益嘅。嗱，简简单单，每日翻工放工嘅时候行多15分钟嘅话咧，其实已经对身体有好大嘅帮助噶啦。 欸，但系我又听人讲啊，做运动咧唔单止减唔到磅，仲会令体重增加添啊！点解嘅？点解嘅？ 嗱，体重咧会增加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肌肉量增加咗啊！系咩嚟噶？系好事嚟噶，冇错啦！嗱，肌肉增加咗咧，就有助控制血糖嘅水平，更加能够咧有效保护你嘅关节嘅，减轻关节痛呢啲问题嘅。嗱，对于咧预防骨折啊、骨质疏松症啊，同埋咧可能容易跌倒呢啲咁情况咧，有明显嘅帮助嘅。 要做好晒呢啲体重管理咧，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唔知我几时咧先可以完全唔需要再理呢啲嘢啦？嗬， 白虎啊，其实持之以恒咧，对体重管理系好重要嘅，因为维持健康体重，除咗有助改善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等等嘅问题之外咧，亦都可以减少譬如膝头哥啊、脚踭等等嘅关节负荷。计睇我一箭步如飞几靓！ 哎呀！咁我可以点样做啫？ 嗱，我有个提议，我哋一齐去登记成为地区康健中心嘅会员。 好啊！ 咁佢哋咧不时会举办一啲咧有关咧控制体重嘅小组啊，例如系增肌嘅健身啊、瑜伽训练啊、减脂增肌烹饪班等等嘅。我哋一齐去报名，一齐学多啲。 好， 咁咪将我哋嘅体重管理咧融入我哋生活里面，实行咧起嚟咧就轻松啲、方便啲啦，系咪？ 好啊！我哋一齐登记咯。 一定要持之以恒啊 Go 一起去。 垂头丧气叫天不应，抹不走渴求，一切如常，世界太多打压，压不到怒火，就算难过空泣够了，就算害怕这座城崩溃了，吸口气肩壮笑笑，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舞姿，笑话对抗卑鄙，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带气，小丑从来很需要聆听到世间的赞美，沉迷信的老祖消散，说不出理由，一切无常，各有各的需要，也不必藉口，父母密友不想见了，没有伴侣只想笑，天知道哭过多少，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舞姿，笑话对抗卑鄙，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带气，手从来给取笑，谁又会给他打气，即使得不到赞美，意志不死，笑容背后卸下眼线，某点泪痕又会流。 找到天理，做个小丑没有道理放弃。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超 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健康康， 心服口服。 真系冇计啊！真系 赢硬啦，罗敏庄你咁多人锡你， 我都有实力噶。我好俾心机揾歌噶。 嗱，我特登已经冚埋部电脑咧，我唔睇嗰个分数啦。算啦，我哋今日打和好啦。 唔系啊，打唔到，因为罗敏庄赢我超过100票。 哦，咁犀利啊！ 因为我系咁睇住咧，实至名归。 再请我食多餐饭。 你系香港小姐。拜拜，再见，拜拜。